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黄金时政节目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搏击会，美女监察片。星期二党国笑谈，高达上风二。星期三决战中环，还看金鹰。星期四大军阀。星期五古海云涛靠打司令部。星期六有飘仔冇穷人，古海十围。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大军阀终于有陶伯喺度啦。 呢度上星期都有我啊。 系有。 与君同眠啊嘛。 系与君同眠，大佬真系我知。 边有咁同你讲与君同眠噶？ 系你 听精神啊！ 你俾我上次即系吓帮你剪呢个精华，咁剪得几 Q 辛苦，大佬真系要听，即系要听足你节目先至剪到，大佬真系。 我嗰日十一点嗰刻喺Washington， 你仲要讲嘢唔 update 嘅话，俾人听系 live 大佬。 系 Washington D.C. 落机，跟住去到酒店十点瞓，跟住第二朝十点半飞去自由亚洲电台，帮佢做其实另一个节目。 系， 不过佢借个场俾我咧，就顺手同我一齐去 check 埋咁样。 吓， 你系总之我应该咧成个雨伞运动一次过同阿 Alex。即係 review 咗佢好過啦。 哇！呢下就真係與君同眠，大佬嗰七廿九日俾你慢慢 review 真 係。咪咯，耶！真係啊。 啊，咁啊 ，anyway 啦，即係其實嚇、你呢排都即係頻頻撲撲啊。喂，咁啊，即係 我都未 check 完，你唔知。 你嗰邊有冇啲咩值得講啊？ 嗰邊、 叫做 係冇，我就係只係參加阿黃丹卿搞嘅咩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嘅邀請， 係、 即係透過佢嘅邀請去出席個會議啫。屌嗰啲反華反共嗰啲，哇！大佬我去到嚇死啊！屌 嚇點樣？ 全部都係講 Red China Communist China， 大佬你驚唔驚？屌仲有有過我，我同阿周永康講話，大佬咁 Q 有嘅，佢係講點樣去 defend 美國嘅 national security。因为而家系被中国 threaten 咁样，你话几大镬啊？屌，要出席完之后呢镬嘢真系死梗噶啦！人哋喺美国国会图书馆， 哇，咁啊真系 开噶，跟住几个国会议员嚟噶，三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嘅助理都嚟听噶，基本上系呢个反华反共嘅。 咁所以我觉得就 有个缪斯林啊，叫 Victims of Communism。 哇，咁大镬，咁反共啊！咁所以 呢镬嘢，你知道 Washington D.C.？啊，唔係 Washington State 講錯 ，Washington D.C. 咧係好多塊地都係呢啲咁嘅紀念物、紀念物噶嘛，咩林肯啊， 咁啊，周永康佢去完，跟你去完之後有冇啲後悔啊？大佬，人哋諗住即係之後要進修啊，咪咯，佢自己諗住進修啊，你帶佢呢條從政嘅不歸路係嘛？又介紹呢個俾佢識，又介紹嗰個識，係咩？ 係啊，全場與君同眠喎，佢真係大佬，不停都瞓覺喎，佢屌， 即係可能佢都係你嘅 聽眾嚟啊，大佬屌。 OK， 喂，好啦，咁啊，即系嗱，讲翻正题啦，咁啊呢排多事之秋吓，你母校啊，咁啊几单嘢同时间一齐， 我间间母校都好捻大镬， 系， 唉，好在冇读港大 啊， 如果唔系仲捻大， 唔系咁，唔系话讲唔讲大啊，喂，究竟而家有冇边一个系可以有边间院校可以独善其身嘅先？ 冇， 即系咪就系咯， 咪所以今次苹果系做得好。即係左交張嘉文係做得好啊！即係呢個調查式嘅即係新聞咧，哇！真係逐日煎牙膏咧，係玩到你班友謝。 係咁agenda setting 就係咁噶嘛，係咪？咁所以你相對即係你 你知唔知我話聲俾大家聽？無論 Herdeep Singh、李以力，甚至乎咧，佢唔知好似其中一個董事會嘅成員梅樂活 啊， 我全部都好熟嘅 領大。 因为当年我一齐同佢喺度斗争紧嘅时候咧，佢睇我头啊！我做学生会会长嘅时候， 即系你同佢哋有倾有砌嘅， 唔系佢同我好熟嘅意思，又好 friend 啊，好 friendly 嘅。 哦，即系 就算，因为我好少出席岭南呢啲即系聚会噶啦，即系但系佢哋经常都揾我翻嚟讲嘢啊，成成嗰啲咁样。其中啊，李以力咧，因为佢系旧生会即系同学会嗰啲好重要。 唔系咁，佢有冇嗱？你嗰阵时你之后有 不过呢班人嗱，老实讲 即係話曬都熟嘅朋友，我唔敢講佢太衰嘅嘢。我只係話呢班人好務實嘅做嘢。 嗯， 好实际 系，梗系实际啦，大佬，即系白，即系你做学店啊，梗系唔实际，点样揾食啊？即系， 唔系，但系， 唔系，但系你嗰阵时你去进修呢、這个吓、MPA 有冇谂住帮衬佢啊？本身都谂住， 会黐线嘅，揾，本来我应该系报港大嘅，不过迟飘咗，咪报咗成大咯，迟咗。 但系佢冇向你 sell 咧，佢同你 冇，98年啊，嗰阵时候，屌我读完啦，98年， 即系佢仲未开嘅，你读嗰阵时， 唔系，本来嗰阵时候我想读 PhD，我就报咗澳洲， 咁你帮衬佢好、啊。 澳洲一間大學，咁最後咧，我都發覺，屌嗰間好似唔知三星同四星都唔好搞啦嘛，因為澳洲佢有牌， 係佢有升級嘅， 係咪最高級嘅就係呢一個叫做 New South Wales 啊、Melbourne 啊、Sydney 嗰啲先升嘅啫嘛 ，ANU 嗰啲啦，係啊， 咁其他啲已經係難聽講唔入流噶啦， 係 人哋問你阿龍，咦博士喎、啊、阿龍，屌邊間大學啊？ 嗰啲三四星嗰啲， 佢屌咁你點答？ 你知唔知 澳洲都好少？ 你知唔知幾年前咧？即係我唔知好似邊份報紙咧，即係炒標題先炒到撲街嘅。即係佢係嗰間學校咧，即係嶺大有一間大學咧，就同 BU 合作就搞一個 top up degree 嘅。咁唔知咩烏龍烏龍江啊？佢唔知咩烏龍江啊？ 澳洲嘅烏龍江咧，啊呢個咧就嗰陣時候咧，我有個 friend 即係黑龍江啊，大佬。 就阿陳國良，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咪係咁寫新加坡啲料俾我哋喺度大軍佛嗰度講嘅咧？佢本來咧就報兩間大學，一間叫烏龍江，一聽個名都好笑啦，係嘛？ 烏黑龍江， 俾阿劉世良個契弟咧，就足足笑咗十鳩幾年。其實佢最後咧就報咗 Melbourne 爭好遠啦、啊，大哥。 唔係，但係我未講完啦。你知唔知烏龍江即係嗰陣時同 BU 合作，就搞個 top degree 嘅。咁但係屌你咁嘅啫，即係唔知好似佢捉到條友啦，就係呢間咁嘅嘢即係讀緊書定係做 part time 定係點樣啊？咁佢話喺麥記嗰度做 part time， 仲要洗廁所喎。啊！你仲唔死啫，大佬？你有個即係烏龍江即係澳洲大學嘅畢業生，即係喺呢個麥記度洗廁所喎。即係你知幾線程 啊？佢讀緊㗎係嘛？ 我諗可能係讀緊，你冇可能畢業啫。你咁接讀， 屌讀緊。喂，讀緊其實個 angle 應該寫佢勤奮好學，亦都為咗自己嘅學業而即係甘於捱苦，應該從咁嘅角度嚟講嘛。屌你真係！ 唔係嗱，講翻呢單嘢先啦。咁啊，而家咧就話呢一個李宇力就借呢一間咧， 好撚大鑊啊！呢鑊嘢佢 國力書院就同阿偽造呢啲咁樣嘅即係學歷啦。其實佢唔即係初步嚟講就唔係偽造嘅，佢就話同人報學歷，即係本身就其實佢個 requirement 咧就係話三年就有唔同嘅人啦，即係有明星啦，即係呢個蔡家貝啦，同埋 港姐 蔡思貝啊， 蔡思貝啦，同埋呢個民建聯嘅鄭琴淵啦，分別咧都係有嚇、啊，即係佢報咗佢呢個學位之後咧，即係然之後佢 day back 翻 菲律賓大學，係啦，叫咩名啊？ 菲律賓 TN 咪 T 咩 U 係？ 唔係啊 B 字頭 TSU 唔係啊 B 字頭嗰間，屌 唔係嗱，鄭琴淵嗰間咧就叫 Talis State University TSU 係 啦，咁啊蔡家貝嗰間咧，蔡講我唔記得咗啦啊，總之就嗱、啊、原本咧佢自己本身喺嗰個網頁裏面寫個 requirement 咧，就係三年先完成一個學呢個博士學位嘅，咁。而家咧，佢啊即係收咗人哋個application， 即係好似蔡琴淵呢單咁嘅 case 啦。 Day back 佢 嚇，佢自己 哇真係聰明 佢自己就係報名報咗一年啫，然之後咧佢就改咗 application 嗰個 admission form， 然之後嗰個 admission 嘅資料就話即係之前嗰年已經報讀噶啦。 11年， 喂你咁撚樣都得嘅，你虛報呢、這個即係你虛你喺度製造虛假文件，然之後。吓、啊、呢、這个蔡家贝啊， 蔡 思贝，仲要攞呢个咁嘅学历，然之后去呢、這个吓呢、啊這个美国嗰边就报读一个硕士课程啊嘛， 又系国力噶嘛，屌， 又系国力添啊，屌你老味， 屌又系国力， 即系 硕士啊嘛， 即系造假一条龙嘅大佬真系。 喂，第一佢 day back 有问题，第二咧就系十六科竟然可以豁免十二科，我第一次听，屌你真。 咁你读嚟做咩咧？ 系咪其实蔡思贝仲大镬啊？蔡思贝嘅例子咧，其实佢系喺呢个德国翻到嚟之后咧，佢系报咗呢一个课程咧，系咪报硕士课程啊？报咗两个月就可以攞到个 大学学士课程， 系啦，即系另一个 degree， 即系另一个 degree。 屌你，好似翻美国翻嚟咁啊！你个捻嘢 就攞咗两喂。读咗即系报咗两个月就攞到学位啦，然之后又同佢 day back 之后之前两年，即系咁样啦。 佢原本咧就系10年至13年嗰个时间咧就喺德国读书嘅。咁但系你13年翻到嚟之后，13年翻到嚟之后咧，你又报呢个国力嘅课程，然之后就同你讲 地壁。 即系你两个礼拜，你两个月之后就攞到学位啦。咁又 day back 翻两年，即系 其实我真系有时喺度谂，即系大家设身处地啊。 系点样 咧？你走到入去嗰间嘢度啊，即系报，即系唔系话自己即系曾经读过啲咩啊？咁我哋都勾勾屎屎成大啊、岭大嗰啲啫，都唔系 top 啊，系嘛？唔系 Ivy League 啊。 咁你冇理由，第一学你话斋，即系都读都唔捻使读噶。咁你咩意义咧？对自己嚟讲，喂，第二 十几万噶大佬， 难听啲讲。真係好難聽講，我都唔係好想歧視菲律賓啊，或者係馬來西亞嗰啲。喂，你攞嗰啲地方難聽講啲野雞大學嘅學位翻嚟，你都好難同人哋講係嘛？ 唔係啊， 又唔係喎， 又話肥雞大學黐線。 喂，唔係你諗下葛佩凡博士嗰啲，喂，好自豪嘅大佬真係。 有幾自豪啊？大佬人哋一 check 就 check 到噶嘛，因為你都係要攞嚟揚噶嘛。 咁、那個問題係我 同人哋聽你講兩句嘢，就知道你真係唔係博士㗎。哦， 我张卡片写住 PhD 喎，咁我攞住嗰张， 咁啊喺呢个世界好多 PhD 都系勾下勾下嘅。 诶，所以我邓阿蔡子强好唔抵咯，大佬。 屌蔡子强神捻早买咗佢啊！ 唔系咯，即系 我寻日睇， 成日俾人耻笑啊，大佬啊， 系咪啊？阿崔少邦曹总理睇到呢个迷迷新闻，你都汗颜啦，大佬。原来成个树人大学嘅工商管理学系，最少有四五兜有。全部都系嚟自嗰间咩 B 字头嗰间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比纳勤大学啊，大哥啊！ 即系哇，大佬，即系呢个 菲律宾 PhD， 港共权贵一条龙啊！ 咪同埋咧，我话俾你听，呢个 Herdeep Singh 都系戆居，即系呢个夏迪星系咪佢译翻咗嘅 ？Herdeep Singh 都系戆居。 系 喂，你大佬你咁样抄论文系一件好大镬嘅事，你不如请个 research assistant 帮你搞啦。 或者你讲到好似阿边个咁样嘅？ 喂，如果我就一定会咁做啊！我啲烂鬼，喂，咁起码你自己都有参与下嘛，大哥。 即系你话可以到时话疏忽咁样样啊？ 唔系疏忽啊！你请个 assistant 就正常咯，我有钱咪请个 assistant 咯，帮我做 research， 帮我做跑腿咁样，做访问嗰啲咁。喂，咁就成个 design 都系我做，咁咪成篇论文都系我写噶嘛？系真系重新写过噶嘛？我打你搵个 research assistant 有20000个月，一年。都系24万啫， 嗯 嗯， 对你 Herdeep Singh 嚟讲湿湿碎数啦， 嗯嗯嗯 我当你读三年啦，24×3几多啊？3×1272万啫，当你读四年啦，你要100万攞个大学或博士翻嚟，都光宗耀祖啦，咪真读喎、啊，大哥， 嗯， 又唔使自己做跑腿、啊，周围约人做访问、啊，又唔使去做即系问卷调查。即系自己逐个打电话、哦、做啦，大哥用乜嘢啊？外判俾呢个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啊？点使攞一个硕士嘅论文？屌你咁样抄法？ 唔系，即系我觉得好， 即 系 难睇咯。 佢冚佢自己呢间岭南大学于算唔算不义咧？ 喂， 即系我觉得真系好 呢三个阿哥，无论李力、Herdeep Singh 同梅洛活。分別一個是 controller student affairs 嗰陣時候識佢，一個是registrar， 喂都喺嶺南畢業噶嘛，即係當然70年代嗰陣時候，即係雞雞地嘅時候啦。 嗯嗯嗯嗯。 喂，咁你都難睇啦嘛，大佬。 唔止難睇啊，大佬。 喂，你呢個係 academic integrity 嘅問題，直情係影響你呢個學術嘅誠信嘅問題啊嘛。喂，你由 day back 开始，又唔使交功课，又唔使考试，论文可以照抄， 系全方位造假。 喂，大哥，跟住原来咧收佢12-3万，就俾翻2-3万嗰个咩话？嗰、那个嗰间咩学校啊？屌， 俾翻2-3万咪嗰啲 TSU 啊、BSU 啊嗰堆咧？ 即系拆咯，即系拆账咯，大佬。 喂，你自己收100000啊，大哥。 咁啊嗱，其实咁讲。 喂，而家真系大镬啊！嘥咗12-3万嗰啲有报完之后咧，点搞啊？ 唔系咯。 喂，全世界都知嗰间 TSU 同 BSU 系流噶啦， 即时贬值咯， 系嘛？咁跟住去边度买过啊？因为好似郭佩凡咁啊，咩 Greenwich University 啊，嗰个系中树根定系啊？ 郭佩凡吓系， 唔系重要系，其实佢呢间咁样嘅国力书院咧，就同呢、這个HKMA 即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啦，即系其实佢嗰个关系非常之微妙啊。 所以咧呢度我谂咧仲有 QK 喺度。因为我去过呢一个 HKMA 嘅网页， 呢个系 香港管理协会， 同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嗰边，即系 有 program 同 productivity council 系合作嘅， 系 有嘅。 但係呢佢係 HKMA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佢獨立㗎係咪？ 獨立嘅、嗯。但係呢佢都提供好多呢啲海外大學嗰啲課程。 嗯。 咁而我都見過 HKMA 真係好似阿鄭琴淵咁講呢就係、是、嗰間菲律賓大學。我睇完都覺得奇很怪啦。即唔係真係唔係贬低即係菲律賓嗰啲即係朋友。而是菲律賓，我僆仔八幾年去菲律賓做 study tour 嘅時候，係一條街，即係大概好似而家我哋樓下洛克道咁樣咧，即係側邊就馬斯道，嗰邊就係呢一個嘅另外一條街口咧，係嗰度有十幾間大學喺度啦，已經 哇開鋪頭咁樣， 一棟大廈咧就係、是可能係二三樓就一間大學，四五樓另外一間大學嘅大哥。喂，真係 Depopper Mill 嚟嗰度係，大佬好大鑊㗎， 再學添。 我都唔明點解你攞呢一個學位翻嚟有乜意義咧？ 嗯， 阿曹家超博士咁，你覺得你好開心，跟住問你邊間你屌大哥你真係。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玩爛咗香港咯。 唔關事啊，係因為你揾嗰啲咪菲律賓學校平啊嘛，大佬唔通你揾 NUS 嗰啲？喂，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如果你 唔係貴還貴一件事，而係你。兼读先有意义噶嘛？ 唔系咁嗰啲人， 呢个系我立场啊！ 嗰啲人只在要个名嘅啫嘛，即系 呢个咩托咩 派卡片张卡片两啲咯。 你根本上，我觉得最无耻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你香港咧，你辛辛苦苦搞起咗呢、这个叫做呢、这个高等教育产业化，或者系高等白教育算系一个品牌喺亚洲，咁你搭起咗个咁嘅棚，然之后咧。搞到啲學生即係唔讀 associate degree 啊，或者唔讀呢個 tertiary education 啦、啊，都根本揾唔到食咁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自己呢即係辦學團體，喂屌你老味，即係佢自己又佢喺度搞呢啲呢個 rent seeking 嘅，佢利用自己同權力嘅關係係嘛？即係喂佢滲透咗落去呢個領大入邊，喂如取如攜。我唔知佢自己喺領大入邊有冇利益衝突啊？其實理論上應該有嘅，因為你自己你搞一個咁嘅學店，你會唔會同你自己嶺南大學？核下嘅 community college 會爭生意咧，或者係會有一啲叫利益輸送咧，即係譬如好簡單就係、 是，好彩你冇揾到就俾蘋果，或者佢可能都諗緊嘅就係、是 啊， 你某一啲 top up degree 同嶺南大學合作咪得咯， 咪就係、是、咯， 嗯， 喂，即係你係 可能佢都諗緊嘅， 你利用 未做 嘅 啫， 喂，你利用你自己嘅職權關係，譬如好簡單就係、是、話，我喺呢個嶺南大學嘅 community college 有啲學生升唔到本部嘅一啲degree course 嘅話。喂，我咪彈過去俾你國力咯， 啱啊！ 咁得唔得啊？ 喂，同埋我諗，喂，老實講，真係要揾呢一啲即係non即係 local 嘅 high education， 你係咪應該揾一啲認認真真真係教書嘅大學啊，大哥？啊，真係交個功課，考下試。雖然求撚奇奇啦，大佬，我哋讀嗰時候都求撚奇奇啦。 其實好多㗎，你 London U External 已經做緊呢啲咁嘅嘢啦。你即係最緊要睇曬嗰啲 video， 然後做嗰份visa 出嚟就 OK 㗎啦嘛。 喂，同埋你唔覺得呢個世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喂，一定俾人 check 到㗎係嘛？即係你樹人大學嗰幾個工商管理學系嗰幾個唔知教授啊，定係助理教授嗰啲？喂，都夠嘅。喂，大佬你要寫噶嘛？我就唔使寫啫。我哋求其博懵寫個 MA 咁，鬼知你係城大咩？你寫個 Bachelor of Social， 鬼知你係嶺南咩？喂，呢啲嘢冇得呃噶嘛？點有得呃噶？你嘥咗十幾萬，基本上係進貢俾人，跟住而家大佬奇恥大辱。你张卡片究竟印唔印过好啊？ 你嘥十几万咧，老实讲啊，即系你要读呢、這个PhD， 你读一个咁高嘅学历翻嚟，即系你梗系想要系 apply for 一啲好高，即系好高要求嘅工作噶啦，系咪？ 例如陈文文咯， 咪好似阿龙，你以前都做过一啲叫做系帮人查册嘅公司啦， 系咪啊？ 喂，即系如果有个人系即系 PhD 咁嘅学位揾你、 嗯、 啊？然之後有一間公司即係收到咁嘅 application， 係 apply for 一個即係好management trainee 嘅。 係 啊，喂，咁你係會同佢即係睇喂嗰、那個 resume 啊，嗰、那個期限係點樣啊，逐項逐項對啊咁樣樣。 係啊，喂，首先第一樣要查嘅就係查佢個 accreditation， 就係話嗰間咁嘅 認可 究竟係咪得到嗰個資格啊嘛，然後先再查佢究竟係咪真係喺嗰度讀過啊嘛。 係。 喂，講開咧，其中咧。佢哋一間大學咧，我唔知係邊個讀嗰間咧，咁啊好多個博士學位，好似李力 Alex Lee， 點解我哋尋喺度 check？ 佢兩間大學嘅網頁咧 都入唔到嘅，唔知系我部电脑有事啊，定系还是间大学有事啊？ 你边间？ 佢咪有个教育博士，有个工商管理博士嘅。 嗯 嗯， 跟住我再揾咧，就发觉原来咧内地系有宣传呢间大学嘅。咁佢咧 唔系嗱，你应该咁样 check， 你应该 check 咧。淘宝有得卖佢啲 shirt 啊，大佬，即系好似有冇，即系有冇，系咪好似呢、這个叫咩之前嗰间咩学院啊？ 之前咩边间？ 即系嗰间即系 IFC 咯，即系开学嗰间咧，苏文大学咁样样。 喂，但我讲个实际俾你听啊，原来内地咧有宣传嗰间菲律宾嘅大学咯，唔记得咗。 佢咪新华网？ 我唔记得咗系边 Q 间啦，唔知系咩 香港苏 T 字头啊，定系 B 字头嗰间啊？即系 Skill 蛋啊，还是有另外一间？ 仲有大堆嘅。 佢点样宣传咧？你睇完都吓死啦！佢话如果你毕唔到业嘅话，我退翻啲钱俾你。屌你！喂，呢个世界 不成功不收费，黐线！ 我哋读书即系玩惯补习学校嗰啲就 guarantee pass， 叫你读多镬啫，系嘛？读多再多镬啫，即系最多可能补你两镬嘅啫。 读 degree 读到离婚咁，真系第一次听。 喂，大佬啊，你报 PhD， 如果你攞唔到个 PhD， 竟然系可以退翻钱俾你。 唔系，仲有一样嘢啦，即系 有冇搞错啊？ 唔系你，其实问题就系你而家见到啦，俾我哋见到吓，即系利用呢啲咁样嘅哪吒手段，可以得到呢啲咁嘅高位吓，俾你做到岭南大学嘅副校长，又俾你做到校董。喂，屌你全捻部都系狗，即系属于是狗偷嘅人嚟嘅。喂，你睇翻呢个陈文敏，我真系戥佢好唔抵。喂，陈文敏俾人话佢自己冇 PhD， 喂，咁我系咪帮衬李国力买个 PhD， 咁我就可以做副校长啊？ 用乜嘢咧？可能人工差唔多嘅啫。 喂，有冇搞错啊，大佬？原来可以咁噶？喂，即系我俾19万，我就唔使俾你搞噶啦。原来系 唔使19啊， 12 啊，屌你真系， 唉，屌 你花生台几个月都用咗12万啊，仆街！ 喂，我真系觉得， 屌我哋每个主持买个 PhD 翻嚟啦，总之。 根据李国章嗰个讲法，咁如果你唔肯俾嗰10几万出嚟，咁你系侮辱咗肯俾嗰10几万嘅人啊嘛。 唔系你成个游戏规则啊，即系喺上层啊，即系嗰个游戏规则系俾呢班人玩烂晒啊嘛。喂，呢班人全部都系凉粉嚟嘅，系嘛？咁你而家之后仲有呢、這个吓、啊、郑国汉事件，咁啊，不如我哋吓、啊、即系你嗱呢、啊這个 下一次翻嚟再讲啦，不如 历史你又仲冇嘢补充先？ 差唔多啦，你咪大佬呢、這个简直系香港嘅耻辱同埋笑话啦。 唔系，同埋我最 有啲人讲就话即系香港而家大陆化，其实呢一个咪 已经系大陆化啦。 喂，呢、這个就体现啦，不择手段， 系 完全冇晒任何道德嘅。喂，完全你个社会。咁样嘅运作机制嘅咩？喂，我真系第一次听。喂，以前唔觉得，即系攞唔到咪攞唔到咯。同埋你越难攞有价值，咪屌你！我而家周街都系 bachelor 嘅时候，有乜意义？ 而事实上有啲 role model 俾你睇到，就系话呢啲咁嘅学位系可以攞到即系唔同嘅荣誉或者啲高等嘅职位啊嘛。喂，有冇搞错？即系其实成个游戏规则咧玩烂晒，仲有就系话，喂你香港咧，即系你而家你焗到就系话全民一齐要读呢个 tertiary education 嘅，个个都要大专学历嘅。咁但系最后尾， 跟住个个搵唔搵到工做，个个其实咧都系要读啲 professional degree 先搵搵到食。 唔系 professional degree 啊，即系嗱，你如果你即系佢系捻住嗰个叫做政府资助学位。攣住萬幾，然之後咧，嗰啲冇學位嘅人咧，就要焗住幫襯你啲學店，幫襯你啲學店咧。喂，有冇額外嘅一啲好處咧？ 仲有，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剛才漏咗嘅就係、是，你教育處話曬都俾咗個 registration number 呢啲咁樣嘅 non Hong Kong non local 嘅，即係咩 higher education 咁樣嘛。 嗯， 喂，你冇理由唔係 assess 下嘅大哥。 喂，你而家你一句説話。 喂，你冇理由唔 assess 噶、哦？ 系啊。 喂，大佬，佢有冇做功课噶？佢有冇考试噶？有冇上堂噶？喂，三样最基本啦，系嘛？啲师资得唔得噶？叫你喂，大佬，每一科嗱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大佬，我哋嗰阵时候一上堂都会收到两三张纸，阿肥仔强啊嗰啲都有俾我噶嘛，望一望噶嘛，大佬啊，佢个 course objective 系乜嘢啊？跟住每一堂教乜嘢啊？跟住要睇乜嘢参考书啊？喂。全部铺晒出嚟两三张纸噶，每科阿哥， 咁你又谂 肥仔强都有啦，难听讲，虽然我老友系嘛，即系我都问佢攞嚟睇下，有时即系睇而家你最新最 updated 嗰啲即系 reference 咩？喂，大哥，你俾得个 registration number 注册 number 佢， 就係香港人信咗你教育署嘛。係 啊，你壓咗你自己明星落去嘛。 跟住你仲俾嗰啲咩 continue education 分一生人有一萬去頂，咪好多人咪就係嗰啲學店咪就係咁喺度呃錢咯，大哥。 唔係喎，但亦因為咁樣，你先令到好多人能夠抬起頭做人喎。你諗下 ，CS 中咧個 PhD candidate 嚟喎。 阿哥，你諗下，阿 CS 中佢上到嚟大軍墳，我哋攞本攞份 DSE 嘅英文俾佢讀， 都唔 屌佢都唔肯敢讀，屌你真係係嘛？你講你自己係雙碩士都冇 Q 人信啦，你講自己係博士有乜用啊？你講自己係教授都得啦，都好似黃毓民咁。 喂，咁黃毓民啊，樸實好多喎、啊，佢真係一個 master 嚟嘅啫，即係呢一方面。 仲係珠海啊嘛，屌！ 喂，但問題起碼佢好過阿 CS 中啊。 唔係，即係呢單嘢咧，嗱，教育局就回應咗嘅，今晚就佢就話，如果有發現嚇、啊、懷疑，如果有懷疑違反呢、這個嚇、啊，即係非高呢、這個呢、這個高呢、這個條例啊，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條例嘅人咧，就會將按既定嘅程序展開調查同埋處理。喂，大佬，喂嗰陣時你係陳文敏咗單嘢。啊！即系你嗰、那个校委会又有人窃听啊，你就走出嚟咧，即系惊执书咁样样，自己走出嚟谴责。喂，呢单嘢又唔见你谴责嘅。喂，涉及咁多领大嘅高层。喂，点解你 好啦，玩完噶啦，岭南大学， 啊、 你嘅声誉玩完噶啦。嗱，虽然你话李义力系梁振英委任，其实因为最主要原因，因为佢做同学会，先至做到校董嘅啫。你想争呢啲位好容易嘅啫，屌！嗰时佢哋班嗰啲成日都揾我去嘅，即系我仲做，即系仲红紧嗰阵时候啦，系嘛？屌仆街！ 喂，大佬啊，抢咯！ 你攞嚟做乜 Q 啊？你对住个班人开会唔捻闷嘅咩？有冇钱，大佬？而家你叫我开会，即系你杀咗我好捻过啦，大佬。 嗯， 系咪啊？我都翻去选区议会啦，两年前部署啦，仆街！屌你真系，嗰啲咁样嘅咩 academic board 当年都错过啦，靓仔嘅时候。So what？ 有咩咁特别咧？攞啲咁嘅明星有咩意義呢？我真係唔係好明啊！啲人呢個世界， 咪同埋而家好大鑊，你係有個系統性危機啊！因為你全香港，喂係個個都讀副學士嘅，你唔讀副學士或者唔讀專上學位，揾唔到食嘅。咁你而家硬住頭皮，即係你好多即係冇呢個考個 GDP 唔係即係 GPA 唔夠高嘅，咁你就要讀呢、這個嚇呢、這個 self-finance 嘅學士學位㗎。喂，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學店提供㗎，好多都係。 所以你教育局唔去 assess 一下呢啲課程，你有冇搞錯啊？喂，你俾香港人一個訊息，佢攞咗你個註冊號碼，就係話呢啲嘅大學基本上都係可以接受嘅，大哥。 咪一個， 即係唔好話 Ivy League 嗰啲咁勁啦。但係個問題就是可以接受嘅情況，即係咩意思啊？就係話 test 過呢間大學嘅聲譽，佢嘅所謂嘅 accreditation。 嗯。 佢嘅成個課程， 係啊係啊， 課程點樣考試啊？點樣做？ 呢個起碼最基本嘅、嗯。 喂，抽下樣都要啊，大哥，你咪收佢多啲錢咯。 但 係，assessment 你而家咧，你反而咧，俾呢啲友咧，擺到明係可能有啲利益衝突，同呢個自己學校本部係爭生意嘅一個人，係做呢個副校長之外，喂，你仲要諗下喎，即係嗰個系統性危機咧，就在於咧，喂，一間大學嘅高層尚且可以搞學店，然之後咧仲可以胡混咁多年。喂，咁等而下之，喂，其他嗰啲叫做係純粹私立嘅大學，啊、或者係嗰啲外國嚟嘅，即係純粹諗住賺錢嘅，喂，咁嗰啲又點搞呢？喂，真係好大鑊喎、啊！即係你自己係唔係都即係你個系統上面，你唔可以一個說話就係話，哇，好難好難監管啊！喂，難監管你就唔好 放佢入嚟咯， 你唔好註冊啦，俾佢 啱啊！同埋一樣，你註冊嘅過程你真係嚴謹嘅，咪收多啲佢啲錢。 喂，原來你咁求其㗎？ 喂，你唔係呢個係從消費者嘅角度去諗呢個問題，同埋係對香港人個學歷要求嘅問題。喂，你香港已經變成一個 credential society， 即係話咧，你冇呢一個嘅學士啊、碩士啊，甚至乎係博士咧，基本上好難生存。你更加要保障個 quality 啦，大哥。 咪係咯， 你而家亂 Q 咁嚟，大哥點搞啊？ 喂，咁即係有錢。 喂，正如我哋呢一行有一個講法，我呢一行啊，就話澳洲買唔知澳洲定邊度有一間咩Napier 定係唔知 Napier 一間嘅大學咧？ 尼泊爾啊？ 唔系，喺爱丁堡嘅 吓，唔知澳洲嘅屌， 千祈唔好请嗰啲人啊做即系 account 啊，大佬唔好做 audit 啦。英国嘅， 唔系啊，澳洲啊， 澳洲咩？ 系啊，澳洲。佢话千祈唔好搞啊，大哥，你一睇就即刻即系掟个 CV 走。我话全部都系乱嚟嘅，但系嗰啲都已经系认真地去读嗰啲嚟噶。佢真系即系入又宽，出又宽。咁你十 PK 啦， 系咪 B 字头嘅嗰间嘢？ 唔系啊 ，N 字头啊，唔知咩 Napier 定乜鬼，我唔记得咗啲叫咩名。 系咩？ 屌真系，一睇已经即刻掉啦个 CV 已经系。喂，好啦，休息一阵啦，曹总系嘛？ 哦， 好，转头翻嚟。